对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属地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九点之后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主分。今天的第一首歌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余庆带来的《楼兰姑娘》。 两个梦就坐在地心娘，看到她那纯真的脸庞，她像一串又一个声出家的路上，一个梦就化为的信仰，曾听黄沙恩歌太阳，留在我的湖流出的芳香，牵着我一夜的梦想。楼兰姑娘你去何方，去何方，你们路太远，你们风太狂，如今在我的毡房。楼兰姑娘你去何方，楼兰姑娘你去何方，你们路太远，你们风太狂，你是我的梦中心。 镜子里面的 深深想念。谁的歌真实的我，能触摸到的角落，当我在记得时候，能看清笑容，看镜子里面的我，多么清楚的轮廓，看起来有点疲惫，看起来有点伤悲。 想哭就大呼怀里哭。

这首《欠你的幸福》来自于陈诗慧，随后要听到的是游鸿明的《花沙》。说到游鸿明呢，其实在歌坛当中是一位创作型的才子歌手，当然他据统计他写下的歌曲有不下1000首，所以我经常会在想这个有多少的一些精力才会创作出这么多好听的歌曲。今天要听听看他的这首《花沙》。 记忆里的湖泊色仲夏，藏着你我多少年华，曾在屋顶写下的誓言，被风一吹就落下。那些不分场合的情话，拥抱之后生根发芽，分的不舍以为能到达，人在需要才害怕。夜深人静，反复纠缠的牵挂，空荡的心需要解答。随风起舞的残花，不停追逐的黄沙，多大代价才能挣脱思念的篱笆？近在咫尺的天涯，在你的脚下，沙手之花花开的潇洒。这不分场合的情话，拥抱之后生根发芽，奋不顾身以为能到达，困在悬崖才害怕。你是人间纠缠的牵挂，空荡的心需要解答。随风起舞的残花，不停追逐的黄沙，多大代价才能挣脱思念的篱笆？近在咫尺的天涯，在你脚下，沙手之花花开的潇洒。窗台开满多美丽的花，你的笑容却更优雅。无论窗外骤雨多猛烈，却带不走一粒沙。 昨夜的雨惊醒我沉睡中的梦，心沾满着昨日的伤痛，冷冷的风不再有往日的温柔，失去的爱是否还能够再拥有？漫漫长路，谁能告诉我，究竟会有多少错？何处是最终

怕你不明白，相信风信电影，相信气象报告，相信风信电影，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尾巴，上了地球跑不了，究竟沸腾不了寂寞，咆哮停了，思念不断发酵，上了地球跑不了，究竟也燃烧不了、哦、为何思念没有尾巴，上了地球跑不了，究竟沸腾不了寂寞，咆哮停了，思念不断发酵，上了地球跑不了，究竟也燃烧不了，究竟也燃烧不了、哦、当时的地球到了、想说相信就好，相信风信电影，怕你不会明了，相信风信电影，修成气象报告，相信风信电影，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想了你就跑不跑，究竟沸腾不了寂寞，好想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了你就跑不跑，究竟也燃烧不了，为何思念没有味道，上了地球跑不跑，究竟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上了地球跑不跑，究竟也燃烧不了，究竟也燃烧不了、哦、同时的地球跑吧， 小刚周传雄的这首歌《啤酒泡泡》，最近呢他有参加一些 TV 秀，让很多人又重新的看到他在电视上面唱起当年的那些经典的老歌。所以很多时候呢，一些老歌手带来一些曾经非常经典有影响到太多人的作品的时候，总会有一种情怀所在，好像你会觉得当年的那些青春突然又回来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王若琳的这首 Now。 想说些话不想说话，只是等看不到的世界，我想要爱谁我就爱谁，我不想那么的虚伪，现在就是我要的那种永远，爱有一点自私，可是未来谁知道，我

在桥上数点点车灯， 杨坤的歌替身。随后听到的是今天九点的末尾歌曲彭佳慧爱到无路可退。稍后的时间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待会儿再见。 眼前不是绝路，我还能哭，只是我不愿承认你对我疏忽，你的温柔低谷才让短暂的幸福酿成一生的错误。与爱只剩回顾，我好辛苦，总是在夜深人静人之中，和你走过的每条路，发现一样的前途。 道原来人间如此荒唐，三十而立，四十依旧彷徨，心中少年转眼已到老还乡。走遍那东南西北，走遍八方，才知道原来爱情如此荒唐。花好月圆，哪个不爱红颜？爱苦涩难中换得一世创伤。 人生啊，本来是一场梦，梦做美梦，醒来两小天空。爱情啊，难免能有结果，红尘难泪，人间还是要过。走遍那东南西北，走遍八方，早知道悲欢离合本就无常，好聚好散，酸甜苦辣独自尝，山盟海誓真情的几回风浪。走遍那东南西北，走遍八方，早知道一起但却同时无常，世间冷暖人情淡薄几张，红尘万里只剩下一脸风光。人生啊，本来是一场梦，梦做美梦，醒来两手空空。爱情啊，但愿能有结果，都擦干泪，今天还是要过。人生会不会发疯，幸福带来死不带走，不如两位大哥把钱都给我，不能利益冲昏头，不能肆意骗朋友，飞黄腾达只是世上目前的第一懂不懂，人就是要累过才会懂，这坚定或许不是美梦，劳苦奔波年华老去，路到尽头有多少秘密，人情爱情亲情这三样东西，这辈子修炼不成，下辈子接着人生啊，本来是一场梦，梦做美梦，醒来两手空空。爱情啊，但愿能有结果，擦干泪，今天还是要过。

十点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今天十点的第一首歌是张学友的《黑白画面》。 海洋静一静你的脚步，别把爱丢下你来了，松开一切的手，可以再次紧紧握住，听一听你的脚步，等一下身后的幸福，空了太久的心，可以再次拥有它的爱情永驻。这一路曲折又漫长，有许多鸟语和花香，忘了它曾走在你的身旁。这一段奔波太过匆忙，有时来不及回头张望，忘记他，在人的海洋听一听你的脚步，别把爱丢下你落寞，

的悲剧。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这是陈琳的歌。随后听到今天末尾作品阿牛的天天天天说爱你。我是主森，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今天就陪你到这，感谢收听跟守候，明天再见，拜拜。啦啦啦 风简讯给你，你说你住的城市在下雨，你突然问我爱你到底怎么说，那孤寂大发的梦、吉隆坡天天的天气，天天盼呀盼呀不到场雨，我也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那孤寂大阿姆，阿姆心大发的姆，亲我的你，记得要想起，时时刻刻你就在我心底，秋天冬天下雨或天晴。这雨你还是天气，感觉这样和你更靠近，到底多远才算是距离，我们明明心贴在一起，紧握着你记得要想起，此时此刻你就在我心里，秋天冬天下雨和天气，一场雨，我还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啊孤寂大发的梦，啊孤寂大发的梦。 眼前别这样哭，像一个小孩想把时间停住，你的脸怎么看都不清楚，我想我自己如今究竟心在何处， 想能停泊在你的海港，让船儿一直停发，永不再出航。我在每一个星河夜晚独自忧伤，害怕这十年却无法伪装。我在每一个破晓黎明等待着天亮，等待你给我不灭的火光。心里的话想说，心里的痛离开你，太多的情感苦水难受，我不愿埋怨的泪。